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39集。 郑晴在心里痛骂自己。事实上，从不动产管理员那里听说事件的经过之后，他脑海里潜藏着一个非常可怕的想象。在他的想象里，真相应该还是自杀吧。服用过量的感冒药控药袋，杯装清酒，窗户不合常理的紧闭，这些都应该解释为自杀才合理。而与这个结论相悖的，只有浇灭煤气灶的锅。然而警察说，汤汁虽然熄灭了炉火，锅的四周却不太脏。郑清研判实际上是自杀，但有人把锅里的大酱汤泼了出来，把现场布置成了意外，而且此人除了雪穗不可能有别人。而雪穗会针对感冒药和酒的疑点加以解释，这也就说得通了。 他为什么要将自杀布置成意外呢？应该是为了世人的眼光，考虑到自己以后的人生，母亲自杀身亡只会造成负面影响。 只是这个想象撇不开一个可怕的疑问。 雪穗最初发现出事时，他母亲已经气绝，还是尚有一线生机啊？ 据田川说，只要早30分钟发现，便能捡回一命。当时雪穗有唐泽里子这位可以依靠的人，或许雪穗早已在与唐泽里子的往来中感觉出，万一亲生母亲发生意外，这位高雅的妇人可能会收养他。这么一来，当雪穗发现母亲处于濒死状态，他会采取什么行动呢？这正是这个想象的最可怕的地方。郑晴也因考虑至此没有继续推理下去，但是这个想法却一直挥之不去。现在看着雪穗的眼泪，郑晴深深地感觉到自己的居心是多么的卑鄙。这样的女孩子怎么可能那么做呢？ 哎呀，不能怪你，你再说这种话，听国的妈妈也会伤心的。 那时候我要是带了钥匙就好了，我就不用去找不动产管理员，就可以早点发现了。 运气真是不好啊。 所以我现在一定会把家里的钥匙带在身上。看，就像这样。 雪穗站起身，从挂在衣架上的制服的口袋里拿出了钥匙给郑晴看。 好旧的钥匙圈啊。 是呀，这个那时候也穿了家里的钥匙，可是偏偏就在那一天，我放在家里忘了带。 雪穗说着，把钥匙放回口袋。钥匙圈上的小铃铛发出了叮当的声响。 棒球社， 同学，想成为全明星吗？ 加入我们棒球社。 时光流逝。雪穗从中学升入到了大学，在校园的林荫道上，各种社团正在招新，吵吵闹闹，喧闹声从电车车站检票口便没有停过。大学的男生们竞相散发着传单，由于一直扯着喉咙高声说话，每个人的声音又粗又哑。川岛江丽子没有收下半张传单，顺利走出车站之后，他与同行的唐泽雪穗相视而笑。 真夸张，好像连别的大学也来拉人呢。 对他们来说，今天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日子呀。 不过可别被发传单的人拉走哦，他们都是社团里最基层的。 雪穗说完拨了拨长发。清华女子大学位于丰中市，校舍建于上留有旧式豪宅的住宅区中，由于只有文学院、家政学院和体育学院，平常出入的学生人数并不多， 加上都是女孩子，不会在路上喧哗。江丽子觉得遇到这样的日子，附近的住户恐怕会认为大学旁是不宜居住的。与清华女子大学交流最频繁的永明大学，这些学校的男生们大举出动，为自己的社团或者是同好会寻找新鲜感与魅力兼具的新成员。这些男生们带着渴望的眼神，在学校必经之路徘徊，一遇到合适的新生便不顾一切地展开游说。 没有关系的， 只要联谊的时候参加， 是的， 也不必交社费啊。 平常走路到正门只要5分钟，而江丽子他们今天却花了20分钟以上。只不过那些纠缠不清的男生的目标都是雪穗，这一点江丽子十分清楚。自从初中与雪穗同班，江丽子对此便已习以为常。新社员争夺战在学校正门便告终止，江丽子和雪穗走向体育馆，入学典礼将在那里举行。体育馆里排列着铁椅，最前方竖立着写有系名的牌子，他们两个在英文系的位置上并排坐下。英文系的新生大约有40人，但是位子超过一半都是空的，校方并没有硬性规定开学典礼必须出席。江丽子猜想，大多数新生的目的大概都是参加典礼之后的社团介绍吧。整个开学典礼只有校长和院长致辞，无聊的致辞使得抵挡睡意成为一种折磨，江丽子费尽了力气才忍住了哈欠。离开体育馆，校园里已经排好桌椅摊位，各社团和同好会都在高声招揽社员，其中也有男生，看样子是与清华女子大学联合举办社团活动的永明大学的学生。 怎么样，要参加什么社团？ 这个嘛， 雪穗望着各式海报和招牌，看来并非全然不感兴趣。 好像有很多网球和滑雪的。 事实上，光是这两项运动就占了一半，但绝大多数既不是正式的社团，也不是同好会，只是一些爱好者聚在一起的团体。 我不参加那种。 雪穗说得很干脆。 是吗？会晒黑的。哦，那是一定的。 你知道吗？人的肌肤拥有绝佳的记忆力。听说一个人的肌肤会记住所承受过紫外线的量，所以晒黑的肌肤就算白回来，等到年纪大了，伤害依然会出现。黑斑就是这样来的。有人说晒太阳要趁年轻，其实年轻时也不行。 哦，这样。 不过也别太介意了，如果你想去滑雪或者打网球的话，我也不会阻止的。 不会啊，我也不想。 江丽子连忙摇头。看着好友人如其名，拥有雪白的肌肤，江丽子想，的确值得细心呵护啊。即使他们两个在交谈，男生依旧如发现蛋糕的苍蝇一般前仆后继，网球、滑雪、高尔夫、冲浪，可偏偏都是一些逃不过日晒的活动。江丽子不禁笑了一下，自然雪穗不会给他们机会的。雪穗停下脚步，一双猫咪一般微微上扬的眼睛望着某个社团的海报，江丽子也看向那边。在那个社团摆设的桌前，有两个新生模样的女生正在听社员解说。那些社员不像其他社团穿着运动服，无论是女社员或者应该是来自永明大学的男社员，都穿着深色的西装外套，每个人看起来都比其他社团的学生成熟，也显得大方出众。 社交舞社， 雪穗看着一张海报喃喃地说着。海报上还有一个括号注明，永明大学联合社团。像雪穗这样的美女一旦驻足，男社员是不可能忽略的。其中一个人立刻走向了她。 对跳舞有兴趣吗？ 这个男生轮廓很深，长得应该还算得上好看。 一点点，不过我没有跳过，什么都不懂。 每个人一开始都是初学者，放心，一个月就会了。 可以参观吗？ 当然可以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